8种符， 是不是这8种符呢 都是不一样的， 是值得 我们去留恋， 以后呢是快乐的。那这个8种符呢， 第一种 是叫做生符， 那么我们本来就未有这个肉体，未有这个色学子， 那么由一念不觉迷真起妄，那么由这个业力啊，那么再加上这个父母的因缘，那么因此就受生啊。那么我们未出世之前所谓十业啊，在这个母胎之中，那么与这个外界从未接触啊，所以当我们一出世，那么与这个外界接触啊，那么登峰吹体啊，那么好像刀割一样，亦都好像啲针刺一样啊，所以本身都有一种痛苦，所以佢一生出来，每一个细路仔咧都系哇哇大叫啊，咁啊呢种就叫做生苦咧。咁啊第二嘅老虎啊，因为生是无常，所谓天留就不住啊，咁啊从初出世慢慢就长大，慢慢的强壮啊，咁啊由壮就而老。咁啊我哋嘅人如果老大咧，相信大家都亲自体验过啦。嗱，咁啊人老眼又花，同埋耳又聋，咁啊唔食佢就肚饿啊，同埋食多啲咧又顶住又唔消化，咁呢啲属于老人家咧一种嘅痛苦啊。嗱，咁啊第三就系病苦啊。嗱，我哋人嘅组合就系地水火风四大和合。嗱，呢个四大之中，地同埋水咧就属于下沉嘅。嗱，火同埋风咧咁属于轻飘嘅，都系向上嘅。咁啊，呢个四大因为两样属于下沉，两样就属于轻飘啊。咁啊，就好似四个人咧同住一间屋，咁啊两个就好静，咁啊两个就好动啊。咁啊一静一动同埋一间屋咧，咁啊肯定咧唔会安宁啊，就肯定系嘈吵嘅。咁啊，我哋呢个新业服如是啊，所谓四大和合，彼此交集。有呢个肉体，咁啊四大之中，由于体性不同，咁啊若是一大不调，就有一百一病啊；如果四大不调，就有四百四病啊。咁啊若是有头，咁佢就头痛喎；嗱，咁啊有脚，佢就脚痛啊；有心，佢就心痛啊；有手，佢就手痛啊；有骨咧，佢就骨痛啊。咁啊，全身咧都时时刻刻有呢个病嘅痛苦，咁啊叫做病苦啦。咁啊第四咧就系、是、死苦啦。咁啊死咧究竟点样苦咧？咁啊大家都未试过。咁啊病苦咧，咁啊一生人无论大病小病咧，咁啊多少总有都曾经尝过啦。乜嘢叫做病苦？但系死咧只系一次，冇第二次嘅。咁啊，等于话你一死咧就冇翻转头噶啦，咁啲世人就唔能够再有机会咧尝第二次嘅死苦。咁啊，所以死究竟点样苦咧？因为冇经验过啊，也只有从佛呢个言论之中咧去体验。咁啊，佛就讲话佢人死时候所谓四大分散，好似风刀解体啊。咁啊，亦都根浅气绝，系一件最苦嘅事啊！好似呢个落汤个螃蟹啊，所谓痛苦都难言。咁啊，如果我哋生前系念佛仲好，你一生人念佛嘛，咁啊临命终时，咁啊感到阿弥陀佛、观音世界诸大菩萨。咁啊，亲临随手接引往生莲光啊！ 咁就無有眾苦就但受諸惡呢？咁若是有一種人，咁佢生前無惡不作啊，所以除咗嗰啲善事啊，嗰啲惡事都做盡啦，咁臨命終時就惡相現前啊，咁佢嗰種痛苦咧更加就難以思量啊。咁其實死時之苦，咁呢個係從佛嘅理論之中咧，我哋能了解嘅。嗱，咁如果從事實嚟講咧，咁每一個人都有親戚朋友啊，都有佢個父母兄弟姊妹，咁亦等於話咧，每一個人咧，咁屋裏邊都有人死嘅。咁有人死咧，我哋亦都親自見到。自己的親朋戚友臨死的時候啊，那種呢的痛苦法，我們亦都可以體驗得到。那麼所以既然苦，即是死的時候這麼苦啊，那麼我們真的要愛惜這個光陰啊，那麼生前要盡量多做些結緣的事，要多做些善心的事啊，凡是虧待人或者陷害人的事呢，千萬不能做啊！我哋要將呢個有限嘅光陰，就要做呢個無限嘅福業啊！啊，培植自己個福慧啊，咁啊，作為日後呢個往生嘅資糧，咁樣咧就唔怕來呢個人間空走一次啊！因為生與共死咧，係一件最痛苦嘅事。嗱，我哋在一期嘅生死之中，仲有好多苦噶。所以第五叫做愛別離苦啊，咁啊世間呢個恩義最深嘅莫過於父母，咁啊總有生離死別啊。嗱，咁啊以世俗人講最恩愛啊，咁啊當然係夫婦啊，咁啊亦有生離死別啊，咁啊等下啲兄弟、叔伯、姊妹、朋友。咁啊，總有一招咧，係生離死別嘅，唔係你送我就我送你啊！咁啊，總有一節，咁啊，凡係呢種咁啊愛別離之事，咁啊，亦係一件痛苦嘅事啊！啊，第六係佢哋冤憎會，咁啊呢一種咧，就與呢個愛別離先就啱啱相反啊！咁啊，第五嘅愛別離，等於話唔想分離咧。咁个偏偏要分离，咁系一件苦事。即系冤亲会咧，等于话你唔想见佢，个最好永远分离，最好连碰都唔好碰到一次啊。但系有人见面啊，都分外眼红，亦可以讲话冤家路窄啊。啊，你唔想见佢咧，咁啊常常碰到啊。咁啊，当你碰到之时，你眼望我眼啊。你話係唔係一件痛苦嘅事咧？咁第七係叫做求不得苦。咁有錢嘅人可以講咧係般般如意啊，係受用現成，但亦都有好多求唔到喎。例如好多有錢人家，佢唔想死咁快，佢想長命啲啊。咁啊，但係偏偏咧，佢就冇受啊。啊，或者有啲人咧。佢就好窮嘅，所謂衣不遮體，食不充飢，佢想求衣求食係不可得啊！啊，有啲冇男想求男求唔到啊，有啲未有女子咧，佢想求個女亦求唔到啊！啊，有啲根本就無所出，都是男是女，總之有就得啦，但係結果都不能滿佢嘅心願啊！呢種叫做求。不得苦啦，第八食嗰种五阴炽盛苦啊，五阴咧，咪即系色受想行识，咁啊简单嚟讲，色系色心而化，一再现实啲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色心而化符合有我哋呢个肉体，就等于话我哋点解会有以上嘅七种苦咧，就系、是、有呢个五阴炽盛啊，有呢个五阴之法嚟和合，咁啊有我哋呢个肉体啊。所以就有以上諸苦嘅感受。咁除咗以上嗰七種苦之外，仲有所謂刀難、兵難、賊難、 水火風災等難啊，都是由於有呢個五陰和合呢個色身，咁然後先至有感覺呢個種種嘅苦事。咁啊，呢啲苦事咧，在呢個人世間都係屬於不可樂嘅，係唔值得快樂嘅，係一件最痛苦嘅事。咁啊，在呢個人觀呢個世間咧，同埋各有不同嘅。咁若是話嗰啲愚痴嘅凡夫，咁啊，佢觀呢個世間樂啊，因此佢就起種種嘅執著，所以就流轉於呢個生死。嗱，咁啊，佛教嗰啲小聖人，佢就觀呢個世間是苦啊，所以個心生厭離。若是話菩薩觀呢個世間從因而生，由自己呢個業因以及呢個父母之緣。咁啊，然後先至有此一個色身，同埋知得呢個色身都係如幻如化。嗱，咁啊，既然菩薩觀世間一切法從因緣而生啊，咁啊，若是我哋持五戒嘅因緣，咁啊，肯定係得翻嘅人生啊。咁啊，如果十四戒嘅因緣就感到升天啊，如果以觀四戒因緣，一成阿罗汉啦，若是为业顺观察十二因缘啦，一成辟支佛。若是话佢修呢个四云六道，咁啊入菩萨位啊。咁啊，若是话究竟，咁啊通达万法为心，知法实相，咁啊成就无上佛道。咁啊，如果以十恶嘅因缘，咁啊，堕于呢个三恶道，所以菩萨虽然观一切法系从呢个因缘而生起，但系缘生无性，当体即空啊。咁啊，菩萨由于以利生为事业，所以观呢个万有皆空之时，咁佢即使做众生，亦都无生可道。但是众生不知空故得为实有啊，咁就起惑造罪业而流转于生死。咁啊，菩萨自己知空，咁啊亦都为呢个众生说呢个空理啊，令众生知得呢个空理清净，不生执着。咁啊，然后先至得解脱。咁啊，现在佛呢？咁啊，常常说呢个世间不可乐住，所以为呢个众生者而说啊。咁啊，而尊者亦都作得闻，咁就叫做咧常常闻佛啊，说呢个世间不可乐住。个黑极成中，咁啊，佛世世只要入成黑极，咁一方面除咗我哋嘅贪心，所谓平等化食啊，不论好嘅。即使是酸的粥的，那么人家供养到来呢，你都要无所选择，你都要吃，那么就免了我们自己煮食，那么左右挑剔，右有挑剔，那么增加自己的贪欲，所以黑食就可以除贪，那么亦都呢除这个骄慢，因为十弟子中很多在家都是豪富大贵之人，他即使出家都要有这个骄慢习气啊，所以十四要的黑地，咁啊，直指咧对治啊，消除佢呢个骄慢嘅心思嘅法门。啊，咁啊，尊者嘅虽然响路上啊，咁啊响呢个入城中黑城，可是佢嘅心里边啊，仍然啊心心念念。睇佢点样咧，去离开呢个痛苦，咁啊唔敢咧有一分一秒个放日啊，与共空过呢个光阴，所以话心思法门啊，心心念念思维呢个离苦之法。嗱，咁你欲想离苦嘅法门咧，亦都只有戒定慧啊，咁啊三无漏学，咁啊呢戒定慧。就是离苦啊，最好的法门。他就德国路中就独自 相中，咁佢因为呢个心，佢正在思维呢个离苦法门啊，咁咪一心一意响呢个道呢方面咧去积累，所以嘅正在行紧路之时，佢哋于呢个不知不觉之间咧，唯一条有毒嘅刺啊，咁啊刺到佢只脚，咁啊伤到佢只脚咯，佢就滚身肿痛啦。咁啊，因为呢个毒刺刺伤佢只脚，咁啊由于条刺都有毒啊，所以刺到佢只脚嗰阵时咧，佢全身都觉得啊系肿痛啊。佢话我面有刺，就知此心痛。嗱，咁佢当时咧，佢就作伴啊，佢话我面啊，佢自己都就作伴。嗱，咁啊有知咧，就系真心嘅知觉。嗱，咁啊呢个知此嘅心心之痛咧，就系所知嘅速尘啊。即系话我嘅当时嘅作伴，我因为有呢个心根嘅知觉，我先至深深有啊呢种速尘啊，呢个毒刺啊，刺到自己咧嗰种嘅痛苦。佢话我面有知，知此心痛。佢话虽觉觉痛，佢话虽然以呢个能觉之根啊，咁啊觉到咧佢呢个所痛嘅速尘，咁啊叫做虽觉觉痛。佢话觉清净心，就无痛痛觉啊！就正当我哋作伴之时，咁啊，究竟系边一个人知痛咧？咁啊，痛响边一度咧？究竟系个心痛啊，还是个心痛咧？咁啊，佢如是作伴啊，咁佢就觉得我哋嘅清净心里边咧，无痛就痛觉啊，冇呢个能痛之根。咁啊，亦都冇咧呢个所痛呢个速尘啊，咁啊，说明我哋呢个清净心里边咧无能痛啊，亦无所痛啊，清净心咧系直念，系超于呢个根尘。咁啊，我有思维嘅如是一根，就未有相觉。嗱，咁啊一呢个清净心觉，嗱一咧。就是能知道痛痒这个知觉，所以现在说我有如是的思维，那我一生之中啊，岂有说有两个觉吗？那他如是作伴呢，这个心啊，就是清净直念，点心不散，就名为他的摄念啊，所以说摄念未久，就身心就空。咁啊，点样空法呢？因为一心作伴，咁啊不见有心之我啊，咁啊亦都不见有真空，亦都不见呢个知觉之痛，咁就名为叫做真空，亦名叫做真空啊。因为我哋一心贯到之时，咁啊不见有心，咁啊属于真空啊。那不见这个知觉之痛，那么就是心空啊。那么心空就是没有这个所觉之尘啊，若是心空呢，就没有这个能觉之根，那么就是摄念未久啊，身心都发空。三七日中就支流虚尽，成阿罗汉，就是入定呢，没几耐于呢个三七二十一日之中，断尽见思嘅烦恼流啊，永断呢个三界嘅生死苦，咁就成就出世间不生不灭嘅阿罗汉果。佢不亲印记就发明无学就系蒙佛，咁啊亲自印记啊，咁啊说我咧得到呢个阿罗汉果。成就呢个无学道啊，所谓入正超凡。个佛问圆通，就如我所证，纯觉为真，思为第一。此就系答佛问啊，五十八界谁为圆通呢？我话佛问圆通。咁啊，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佢话如我所证嘅咧，就纯觉就为真啊。嗱，纯觉 即係清淨嘅國心，冇呢個能痛，亦冇呢個所痛啊！咁就明嚟佢嘅純過為真咧，真就有二種：一咧就係知得痛癢呢個身心；二咧就係所知呢個觸塵啊。五若純過為真，十五三話為真，咁亦復呢就為塵。所謂惡不見身心啊，咁叫做為真；惡不見世界，就叫做為塵啊。所謂明光獨耀，名為佢嘅純過為真，咁就知為第一啦。個西菩提即從坐起頂禮佛足二百十二，我看劫來心不無礙，佢只受生而行河沙，初在母胎即知空寂。第二是乃至十方十空，是亦令眾生正得空性，蒙如來法正覺真空，空性圓明，得阿羅漢。我遁入如來寶明空海，同佛之見，印成無惡，解脫正空，用我為無相。佛問如空，如我所證，諸相入非，非所非盡，如法歸無，依為第一。此就是觀五根的第五科，呢就是空生的觀意。而意呢就有意根和这个意識，那么意根和意識这个烦恼啊，属于这个生死根本。那么众生随顺这个意根意識，起这个贪嗔痴烦恼，作这个杀道人亡之业啊，所以招感这个生死的苦果。咁而嘅衰菩提，即系空生尊者，佢唔随顺呢个意根同埋呢个意识，咁佢攀缘呢个尘境啊，佢反而咧观呢个意根所起之处，咁啊佢观时就无所起啊，分别亦都无从生，同埋因此心得直灭，顿空烦恼，就证阿罗汉果啦。我话衰菩提。中国话叫做空生啊，就系指尊者过生嘅时候，咁啊佢家中嗰啲库藏咧，突然间系空无所有，咁啊叫做空生啊。咁啊亦令佢哋善得喎，咪因为佢出世嘅时候，家中嘅财宝都突然空无所有，咁啊佢父母啊就唔知道佢嘅仔啊。个股自空嘅自吉呢，咁所以佢就问个上司，咁啊上司同你一边，佢话无妨啊，此子呢系善而且吉，所以亦明佢嘅善吉呢，咁啊又明佢嘅善愿，咁啊不久咧家中嘅富状啊，唔单话顿然间显现啊，而且比从前呢真系加倍多咗。所以名为佢嘅善愿，佛弟子中咧以解空为第一。嗱，咁啊解空，空就空理，咁啊空理即是佛性啊。佛性非是物质，亦都唔系长短方圆，无有形状。所以我说佛性咧叫做空啊。咁《真主花严经》里边讲，佢话即空即是佛，系不可得。思量，因为本性空故，无所谓思量。咁啊，现在指尊者善解十性，得生得灭嘅清净空理。咁啊，从呢个空理生啊，所以名为叫做空生。咁啊，义正法师，咁啊，亦指尊者名为叫做妙生啊，就系呢个空理，即系妙法。咁啊，尊者从呢个空理妙法而生，所以名为叫做妙生。嗱，咁有呢个空理呢个空字，即是系多野多罗蜜。咁啊，亦即是系众生呢个心地光。咁啊，依此个心地光明，照了身心清净，无所有，所以名为叫做空生啊。咁啊，在呢个波耶经里边讲，佛咧常常教呢个衰菩提，咁啊为诸菩萨摩诃萨，咁啊说波耶波罗蜜， 咁啊，释菩提当时就答嗰个世尊啦，佢话我不变有菩萨，咁啊不变有波野波罗蜜啦，咁啊亦都不变有须菩提，咁啊云何世尊令我为诸菩萨是波野波罗蜜呢？我佛就讲，佢因为你不变有菩萨，不变有波野波罗蜜，不变有须菩提啊！你是应该如是为诸菩萨摩萨说波野波罗蜜的道理啊，就说明啊，此尊者呢深深体悟呢个真空妙理是从呢个空理而出生。咁啊，由此尊者常常啊，佢中意入定。咁啊，佢有一次咧，响呢个岩中里边入定啊，咁啊，天帝的。就到佢呢个入定嘅地方咧，嚟到散花顶礼。咁啊，当时尊者就问一个何谓焦师家？嗱，咁啊，焦师家即系帝释，即系帝释啊。咁你为咩嘢事光咧？咁啊，来到我面前，又散花又顶礼咧。咁啊，呢个天帝释就讲啦，佢话因为尊者善说多嘢。咁啊，尊者讲啊，佢话我不是波野喎。咁啊，帝释讲啊，佢话我亦都无闻。咁啊，尊者话无是无闻，就是真波野啊。咁啊，天帝释就答啦，佢话因为尊者善说真波野，所以我就散花嚟到顶礼住者。咁啊，此尊者过去系青龙婆佛之世啊。就发花会上受结将来成法，叫做明相法。不即从坐起就顶礼佛足280年，呢就是经家罪言。就说明现在尊者虽然咧唔系请佛开示，而系奉佛命啊，自己叙述所谓得地圆通嘅理由，但系亦都要咧从坐而起啊。顶礼佛相足，咁啊，然后先至同佛说出啊，自己咧点样可以得到进入呢个圆通本根？咁我康劫来就心得无碍啊！咁尊者因为解空理之故，咁啊了达现前真心非真心啊，所以不住真心。咁啊，由于一切无住之故。所以得到心空啊，由心空故，所以得无障碍。咁啊，反过来咧，我哋一般嘅众生，因为有障碍之故，完全由一个我执啊，所以坚固执心系为我，以共咧系我所有。咁啊，现在尊者解空理故，知得我空，他亦空啊。所谓一切虚空，咁啊观久心不完尘，意真烦恼不起，所以能得无障碍啦。佢话自益受生，若如恒河沙，嗱咁啊一切众生由烦恼作业，咁啊如果善业就系诸天，或者咧就为人啊。咁啊若是话恶业咧，佢就堕于呢个三恶道。咁啊，佢受生之时佢有作业，死后又随业受生啊。咁啊，于是咧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而同呢个旋火轮啊，系无有休息，乃至无量劫来都系如是受生死啊。但系佢每一次受生，当然系生死就好多啦。但系由于心有所障碍。所以历劫以来受生死之事，咁啊完全就唔知啊。所谓呢个驾胎之谜，但系尊者因为善解空理，心无挂碍，所以得足灵通。佢能够自己追忆，咁啊以往受生咧多到啊，如同呢个恒河沙咁多，不自益受生而恒河沙。个初在母胎的司空寂，咁啊众生自在呢个母胎之中，咁啊不见日月啊，如同处于 这个黑暗情欲一样。我问这个母亲食饱之时，不好像这个泰山压顶啊。那么如果母亲饮这个冷水之时，那么她感觉就如同这个寒冰地狱啊。那么如果母亲饮这个热水之时，她的感觉就如同这个油锅地狱。所以人在母胎呢，那么如同是在地狱一样啊，所以叫做苦啦。那么如果尊者抗结以来，因为善解空理，无知执着，所以心得无碍啊。他在母胎之时，他就知得这个空寂的原理，能够空知一切，空自他，所以他自在无碍。第二次乃至佛光成空，那么尊者在母胎，因为已知这个空寂之理。咁啊，佢出母胎之后啊，咁啊，亦系如是知得呢个空寂之理。佢因为知道呢个身心空故，所谓时空、他亦空啊，咁啊，如是乃十方世界一切皆空，则无挂碍。但众生执着，取舍爱憎，因此受呢个生死苦。现在尊者知空寂之理故，咁啊能得自在无碍，亦无生死啊，系同于涅槃。咁啊有尊者初入母胎之时，佢即知道呢个空寂，咁即时系我空啊。咁啊如是乃十方成空，咁啊即系法空啊，就即系空呢个三界呢个我法而执。佢亦令众生就证得空性，就系尊者大慈悲，佢将自己所证呢个真空涅槃，开示嗰啲有缘嘅众生啊，咁啊令嗰啲与自己有缘嘅众生咧蒙自己嘅开示，亦都知得呢个空寂之理啊，因此心无挂碍，系同得解脱。他蒙如来法就正觉真空，嗱咁啊初时正空，不知空是何意啊？所以佛呢再三发明空就系正觉真空，嗱咁啊正觉即系众生嘅佛性啊，所谓明明觉照了了常知，咁啊叫做正觉。嗱咁啊真空就系话心性识得了了啊。一法不立，咁啊，正觉本来就系真空。个空性圆明，咁啊，空性圆明咧，就话以前但知人空，就未知法空，咁就得名叫做圆明啊。咁啊，现在蒙佛啦，咁啊，再三发明所谓正觉真空啦，咁啊，佢知得呢个有同埋呢个空，咁啊，若空若有啊，都系唯心建立。咁啊，从此不自空，亦不自于有啊。咁啊，空有不自，身心无挂碍。咁你就空性圆明。我话得阿罗汉嗱，咁啊，在上文呢、这个十方世界成空之下咧，已经咧系证到阿罗汉。所謂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，咁啊，盡斷三障，見思煩惱，咁啊，證呢個真諦理啊，所以得阿羅漢啦。一進入如來，就補明空海。咁啊，乜嘢叫做進入呢？就係話真正猛嚟，咁啊，突然間開悟啊，就能夠進入呢個如來嘅補明空海。如来就是能证之人，咁啊补明空海咧，就佢所证之法啊。咁啊，我哋嘅心性如呢个摩尼宝王，能明照一切，所以叫做补明。咁啊，佢虽然照一切而清净无物，体本寂静， 所以名为叫做空啊。但系自性亦能具足无量功德啊，犹如呢个大海之广阔，所以名为叫做海啊。嗱，咁宝明就系一切种子，咁啊空海咧就系所证嘅妙法身。咁啊，现在尊者话顿入如来宝明空海啊，系话不言超越世出世间。咁啊，一片觉悟，佢所证系甚深啊，属于呢个大菩萨境界。不空佛之见，嗱咁啊，佛之就系一心三智啊，佛之就系五眼圆明。呢个佛之之见能彻底洞明，咁啊，世出世界。现在空生尊者嘅所证。是同於佛，因為上文講啊，佢話遁入如來，寶明空海啊，所以諸者所證就同於佛，但係就唔係滿證啊，只係甚證，屬於十四菩薩位。不過咧，亦都鄰近於佛啦。咁啊，因證就無學，咁啊無學咧，有小證無學。咁啊，亦有大乘無學。嗱，咁啊，上文話知十方空已經得阿羅漢啦。咁啊，就印證佢證到呢個小乘無學。咁啊，現在遁入如來寶明空海同佛之見啊，就係印證佢咧證入呢個大乘嘅無學位。佢話解説證空就我雲無相啊，就係、是、小乘人佢證空。咁啊，從此尋空世寂，以呢個空理為究竟，佢就安住呢個空理啊，為空所覺。雖則係此根初解，先得人空啊，但係未曾正法空，為空所局限。咁啊，呢個空理就未完咯。咁現在尊者因為遁入如來，寶明空海，能夠通佛。知见啊，咁啊，分证佛功德，所证系同佛，咁啊，唔单话正法解脱啊，而且虚空都不生，不为空觉，所以话解脱正空咧、啊，就我为无相啊，嗱，咁啊，上文咧就系、是、求佛从何方便入三摩地，不佛问言通地我所证。诸上入非，非所非尽，善法归无，就思为第一。嗱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系答佛问二十八界，谁为通咧？佢话佛问圆通，咁啊，别人所证啊，我就不得而知。为如我所证咧，就系、是、诸上地入非啊。咁啊，乜嘢叫做诸上入非咧？咁啊，凡夫。执呢个身心为我，咁啊有我相咯喎。嗱，佢所个对象，即系我相嘅对象啊，咁啊属于人相啊。有我有人，种种嘅区别啊，咁就名为叫做众生相。嗱，咁我哋既然有众生相，就有呢个时间长短啊，所谓受扰穷通。就名为叫做受者相，咁啊小乘人虽然系正空无正相啊，但系佢住于呢个空里，咁就名为叫做空相啊，亦名叫做法相。嗱，咁啊有相，以共空相，即系法夫执有，咪有相啊；异性执空，咁咪有呢个空相。有相以空相，咁啊通明叫做知相。咁啊现就话入非咧，就系名尊者正空。所谓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受者，冇呢个我人、众生、受者四相。但佢亦都不止空，所以亦都无法相，说明正真空盘，空四相啊。亦都知得空性圆明，正法解脱，连空亦都要空，所以佢哋入非啦，就系、是、有相无相， 我相、法相都入到呢个非，即系入到呢个空。摄如有就空，空亦空啊！我执亦都空，法外亦都空啊！咁啊，佢就诸相都入到呢个非，即系入到呢个空里。就非咗，就非尽啊！嗱，呢个非字咧，咪当呢个空字咁样解。因为论证嗰只菩提所证嘅就空理啊，咁啊现在专者了达菩提涅槃，唯是一心，在一心之中冇呢个能空，亦都冇呢个所空啊，咁啊佢就非与共所非，呢个空与共所空啊都要尽，咁啊属于虚空不生啊。个自法归无就思为第一啊，嗱法就有佛法、有众生法、有心法。咁啊，现在正者正得诸法为心，清净直列平等无二，无二亦无他。咁啊，佢就旋转于呢个法啦，就旋转于呢个有相、无相、我相、法相，都归于无，归于一个空理啊。咁啊，即系上文所讲话非所非都要尽，咁啊就思为第一啦。个舍利弗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系二百佛言：我抗劫来心见清净，例如是受生人和他世出世间种种变化，一变则空，就获无障碍。但我依路中逢迦摄多兄弟相续，先说因缘得二心无际，从佛出家见觉圆得大无畏，成阿罗汉为佛长子，从佛口生，从佛化生，佛问圆通，而我所证心见发光，光直之见思为第一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啦，就属于众正觉摄正门的第三科，名为叫做观六色啊。嗱，六色呢，即系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，咁啊，即系六根对六尘啊，所起嘅六种分别心。咁啊，此个六种分别心属于三大嘅粗烦恼啊，名为叫做分别我执。如果你开悟正初果咧，就能够断此个六色粗烦恼。嗱，咁啊，众生因为未开悟、未正初果啊，咁啊，依此个六种色心，以一切法妄起分别，所以生呢个真爱，做呢个杀道人，因此受呢个生死苦。咁啊，始终六位圣人观呢个六色。是无生无灭，清净直灭，咁啊永断分别而至正果，咁啊又分为六科，现在初一科舍利观眼色，嗱咁啊眼系对呢个色尘，咁啊擦和而起分别是非好丑啊，呢、这个就系眼嘅分别，就名为叫做眼色，咁啊现在专者观呢个眼色，唔系。从呢个眼根生，亦都唔系从呢个色尘生啊，咁啊亦都唔系从呢个根尘和合而共生，咁啊既然非自生，非他生，亦都唔系共生啊，咁啊当然就系无生啦，咁啊无生嘅亦无灭，清净直灭，咁啊因正道啊而得正圆通。咁就叫做舍利，就觀眼色。